忆不断，生命却苦变。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昨年越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此时故人来，这是梅艳芳在滚石时期的作品。梅艳芳和滚石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年她在滚石发表了她的第一张唱片《曼珠沙华》。那个时候的梅艳芳已经是香港的天后。91年，滚石倾尽全力为她打造的《亲密爱人》，小虫也把当年的坏女孩的形象从头到脚改变成了一个细腻的女人。梅艳芳和滚石的交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似是故人来》这些经典，依然是她和滚石奉献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这张专辑的缔造者正是小虫。在滚石的地位，小虫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老三。她喜欢玩创意，眼光也非常的独到，她也很喜欢在女歌手的身上做一些古典流行风格的尝试，比如说黄莺莺，比如说陈淑桦，都在他的手中变得婉约而透明。黄莺莺到滚石之前已经是天后，哭砂这样的经典作品也有不少，而从创新上来说，滚石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罗大佑的作品《暧昧》，还有这首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葬心》。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滚石有关的音乐青春。说到滚石的制作人，人们的第一印象或许会是罗大佑或者是李宗盛，而小虫这个不够大气的名字也从另一个角度暗合了他在滚石所扮演的角色。小虫的确是滚石最为叛逆的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留住了任贤齐，为他写了红极一时的依靠，也可以在整个市场都在唱着民谣和苦情歌的时候给杜德伟写了那首 R&B 的曲风钟爱一生。他的作品很多元化，也不拘一格。李丽芬当年是作为滚石的新人的时候，但是那一年潘越云的风头实在是太盛，直到小虫的出现，小虫把李丽芬打造的大气又磅礴，爱江山爱美人，还有这一首得意的笑。 回首 这首《得意的笑》曾经让雷丽芬春风得意，只可惜她的作品非常的少，也算得上是滚石绝对的遗珠之一。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滚石的一颗遗珠，他叫万芳。他为滚石带来的是一种介乎于沙哑和温婉之间的感觉，没有真正大红大紫过，但是对于滚石，他就是红绿紫之外不能缺少的一抹橙色。94年因为演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后来被周华健发掘，加盟到了滚石。这首作品来自于早年他在滚石的专辑《财星》。 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潮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差了又 出的都可给你猜透，令我发觉开不了口。你那眼角斜望着我，令我心动，让我心跳。想讲的不敢跟你讲，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每次偶尔遇到遇上，令我失意，让我失控，令我失意。多于那处，总是失。在花花世界这么广阔，就算天那样大，画处境怎样坏，但已跨过疆界。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你来找你的心。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铁盒里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一生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看看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你也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在那个自己还不具备消费能力，不足以购买所有喜欢的磁带的年纪，我经常会抱着收音机听电台里的 DJ 推荐这首歌。在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模样的时候，我心中关于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应该是脖子上挂着骷髅之类的项链配饰，深色 T 恤，破牛仔裤。后来发现完全相反，他们非常的健康和阳光。原来摇滚歌手也未必属于滚石的颓废打扮。90年代滚石其实签约了很多的偶像歌手，有的激流勇进，有的则默默无闻，静静的发片，静静的隐退。就像当年的黄家千，如今已经改走搞笑路线，谁都不知道当年他在滚石也曾经是以玉女姿态出道。而这两位，他们曾经也被当作是滚石的女版无印良品来推崇。锦绣爱重唱，交换日记。 小玉，麻烦你叫花轮闭嘴。 花轮，闭嘴。

多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陌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也好好的，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不用担心我错了。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滚石唱片一起回忆他用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滚石唱片是由段氏兄弟在81年正式的成立，30年来他落寞过，辉煌过，也曾经跌倒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听着滚石长大的孩子，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滚石的歌。滚石在90年代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但在主流市场可以所向披靡，也有办法让一些小众而另类的音乐发光发亮。这是因为滚石的骨子里是叛逆而独特的，这应该是音乐的福气吧。张震岳，他是滚石的元老，早年也被当作青春偶像来打造，那一首《爱的初体验》唱得人尽皆知。这张专辑也是由一个你熟悉的音乐人担任制作，500。 说你要

北京时间10点整。